在我旁，我在你旁，亲似乌鹤。心中的跳，浅浅的笑，也是明朗。两段爱情，情深的交拥，在这一刹，心中只觉旁边的一切如雪的白。你在我旁，我在你旁，尽情呼喊。翻起风雨，跟你相处也是晴朗。美丽故事和每段往事，为你倾诉，充满着温暖，滋滋每日也愿陪伴着你。陪伴着温暖，滋滋每日也愿陪伴。